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呢个嘅军事档节目《军武气焰》啊！ 系， 今日呢个咧特辑嚟嘅话， 都唔算特辑啦，我哋迟咗要补翻。 系啊，要补翻啊！啊，呢一节，所以呢一节比较特别啊。 系， 咁咧就我哋要同大家讲呢个紧急消息啊。 系 啦，咁紧急消息咧就包括咧呢个咧就系中共啊出动到呢个嘅歼十一啊。 系啊，挑机啊。 系啊，首次咧飞越咗呢个海峡中线啊。 系。 咁所以咧，我哋咧要轻微讲下海峡中线呢样嘢啦。咁海峡中线呢样嘢咧，其实 set 咗应该系大概二十几卅年度啦。 系。 咁印象中系大概九八九九啊，大概嗰啲年份嘅，咁大家知嗰啲年份咧，大概就系台湾嗰时选总统，就应该系陈水扁就嚟选到之前， 嗰时就台海导弹危机啦， 系啦，咁咧嗰时咧就美国咧就画咗条海峡中线出嚟，咁佢画条海峡中线出嚟咧，其实就唔系大陆画嘅，所以大陆咧系唔承认有海峡中线，大陆系觉得系成个海峡都系我嘅， 系啊， 但系虽然咁讲，美国佬画咗条线咧，其实系俾台湾同佢讲，你唔好搞搞震，你条线嘅东面任你飞。线嘅西面你有得架放军飞， 就系知道线入边点样画出嚟噶？ 系 搵第七舰队画出嚟喎， 第七舰队画出嚟 啊， 第七舰队行嗰条线就 系啊， 系咪？咁咧，所以咧最贵嘅地方就系咩？就系总之咧条线就美国画，大陆唔认，大陆话冇呢条线，所以咧大陆咧 suppose 咧佢哋系长期系觉得咧系唔应该睇呢条线，但其实就同岛链嘅说法一样， 系 岛链其实大陆都唔承认噶， 系 咩第一岛链啊？咩第二岛链？你讲乜嘢咁样？但其实你虽然唔认啫。心里面咧系暗自认同咗呢样嘢嘅， 系 成日同你讲咩啊？第一岛链锁我唔住嘅，但系问题系，如果你心里面冇岛链，又点会锁唔锁住？问题 系咯， 所以咧，其实咧就系你心中有乜嘢咧，你个口或者你个手咧就会做出嚟。咁所以咧就海峡中线咧，大家就明白其实大陆嘅取态啦， 系 就系佢口就话冇，心里面系会跟住条中线嚟飞嘅，佢系好少飞过去嘅。佢咩情况飞过去咧？天气唔好啦。 系， 咁你话可能要避一避个雨云啊，咁可能飞过去可能唔够三十秒飞翻翻去嗰啲，嗱呢啲冇所谓，但系如果你今次咧系成十分钟咧， 系 就大家明咧，如果喺战机嘅世界咧， 系 过一秒咧，同埋喺现实世界一秒系唔同噶嘛， 十分钟都好漫长喎， 好漫长，好似十年咁啊过去，系啊，尤其是如果你系机师，你明。 嗰两个机师我突然听到哔哔哔哔哔咗， 嗱呢个咧 爆嘅， 嗱呢个咧我哋要讲讲啊， 哔钟十分钟都几惨啊！ 系啦，嗱我哋不如咁啊，嗱我哋讲下个过程啦。喺台湾咧有一个人啦叫宋兆文啊，咁呢个人咧个军事评论家嚟嘅，咁佢都因为佢自己当过兵啦，咁佢自己咧系海军陆战队上校啊，系有即系叫做有官职在身啦， 高级军官嚟 嘅，系啊，所以佢咧喺台湾节目咧常常见到佢噶，咁咧就好似大陆嗰啲军事节目咧，阿马生主理嗰个啊。 系 啊，凤凰台嗰个军事节目啊，呢个宋兆文都常常喺度噶， 系咩？ 系啊，因为我有睇嘛。咁咧就讲开咧就嗱，佢咧就做咗一个咧直播俾大家。嗱，我跟佢嘅说法咧，因为佢都讲得几生动噶。嗱，真唔真唔知啊，我引述噶咋。嗱，佢咁讲，佢话咧就三月三十一号上昼十一点几，咁喺大陆咧就有两架咧喺福州基地起飞嘅歼十一，就喺澎湖咧西南面有一个叫做台湾滩。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名吓，就喺海域上空入面咧，喺嗰度穿越台海中线。大家明啦，台海中线咧其实是斜斜地咳噶嘛，所以咧佢咧今次佢突破嘅位边咧就喺西南边，喺嗰边飞过嚟嘅。嗱，我哋阵间讲下台湾滩有啲咩用意啊 ？Alex， 你提我用，我唔记得讲。咁咧就超越咗台海中线，咁咧就当时咧就有两架 IDF 咧就紧急起飞，咁咧就要去截佢啦。然之后咧。起飞咗咧，歼十一咧就沿住呢条线咧就向东嗱，头先我哋讲咗啦，台海中线嘅东同西咧，佢已经超越咗噶啦，去咗东嗰边咧飞行咗三分钟，咁咧就接近咧嘉义空军基地嗰度咧就再起咗四架 F 十六，咁点解要咁咧？因为咧首先已经有两架嘅 IDF 啦，再加四架即系六架啦， 哇， 咁就六对二 围佢， 就围佢噶啦。因为无论喺个作战高度， 个 作战数量， 系 我都超越咗你噶啦。好啦，咁咧理论上咧就应该系点锁你都应该，你两架唔够斗啊， 系 咪？因为正常呢一架机系会挤四架弹啦。 系 好啦，你得四架，你八架机啦，唔系两架机就得八发啦。 系 人哋就有六架机，起码都六四廿四啦。咁所以你点计都系输嘅。好啦，另外讲翻啦。跟住咧，系咪净系得战机？你觉得会落弹会啦？ 天宫啊， 天宫啦，系啦，即系下面爱国者三，系啦，佢哋就应该爱国者二三都有嘅。咁同埋咧，天宫三， 系 天宫三咧，系我哋会有冇机会睇下再讲啦。天宫三系加强版嘅爱国者啦。 我哋第四次再讲啊。 系啦，系啦，再有机会我哋再讲多少少啦。嗱，总之咧冇理啦，就系咧佢啲地对空啲导弹咧，嗰啲 SAM 啊，我哋好似类似， 秒晒 噶，落晒你噶啦，已经落咗噶啦。系啦，即系叫做咩咧？就禁制射噶啦，咁咧理论上，如果你真系够胆咧，继续喺度盘旋玩耐啲，或者你有啲动作做出嚟咧，佢就会射你嘅。然之后咧， IDF 咧同埋 F 十六大概咧喺佢哋两架机咧，大概喺 F 十六起飞咗两分钟之后咧，就已经揾到 IDF 咯，汇合咗。咁咧慢慢就要有一个作战队形就展开出嚟啦。咁一展开咗嘅话咧，即系意思系话咧个掌机咧就开始会吩咐啲战机点样做啦。你 lock 佢，你 lock 佢咩？你准备瞄佢咁样射咁样啦。同埋咧就已经啲无线电咧同战术兵讲嘢啦，就话嗱你已经飞越咗海峡中线啦，你快啲好走啦嗰啲啊。嗱咁咧国际频道咁讲到咧，嗱其实你话系咪借战机听到咧？唔系。 全世界 都 听到， 全世界都听到。其实可能你附近啲民航机都听到嘅。咁咧，如果讲开咧，依家咧，佢哋嗰个福州基地嗰边听讲就话收到啦。跟住咧就谂住，不如派多两架歼十一上去。 哇，咁劲啊！四架 就谂住四架，但系谂下咧，我觉得咧嗰两架咧飞紧嘅歼十一都真系惊嘅。跟住咧，佢哋就好快脆咧，就大概系成件事嘅十零十二分钟度啦。佢又话十二分十一秒，唔知有冇咁准啦。就话即刻飞翻去。就飞翻去咧福州基地， 应该风鸣器不停系咁变啦。 啊，老实嗱，应该咧你如咧如果理论上咧解放军飞过去啦，应该系大概五六分钟咧就飞到过去噶啦。咁咧如果你飞到过去之后，人哋落嚟啦。咁你话嗰啲天宫三嗰啲落得快啲定 IDF 落得快啲咧？好难讲。我觉得咧就天宫三嗰啲其实好早已经，因为点解咧？你嗰个咪个叫洛山雷达嘅，洛山雷达系你一飞已经落咗嚟噶啦。 已经 知噶啦，嗰个坡路走嚟达啦，你飞佢已经知啦，然之后但系佢飞，咦你飞我呢个方向，就开始警戒啦，而且直头飞越咗咧，天宫三啲就开动啦，开始落啦，咁所以你问我咧就应该系天宫三外国者二三已经落，跟住 IDF 咧纯粹驱离你， 起飞系 叫你走 ，IDF 未必落嚟，因为你知战机落战机就敏感啲啦，但如果你嗰啲下面啲雷达咧就好啲，因为你始终要制啲指挥，你唔会乱揿掣。但你战机个意思就虽然都有 protocol 嘅发射之前，但都可能会揿错噶嘛， 应该都响过七彩噶咯。 系啦，所以理论上咧，歼十一系其实最惊嘅歼十一，即 系 响到七彩啊，定嘟嘟嘟嘟嘟嘟。嗱，如果咁都唔嘟咧，部机唔叫得啦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咧，你问咧，我反而咧系好激烈赞赏嗰个解放军嗰两个技师，佢有死嘅觉悟啊！喂，你真系飞过去同死嘅冇分别， 咁都够胆做真系好嘢。 翻去升官发财噶呢啲，你够胆揾咩搏？咁、 okay. 所以咧，我觉得咧呢两个长官嚟噶，好、 oh. 冷静嘅。其实呢两个我相信都应该需要。好啦，咁讲翻啦，当然啦，呢单嘢系咪净得日本有咧？其实唔系，系台湾唔系，即系之前日本咧，嗰边都有噶，就系咧佢派咗咧军六啊，同埋派咗两架战斗机。嗱，大家估系咩啦？我觉得可能系苏三十嘅，系啦，咁应该唔系苏三五嘅， 飞咁远应该苏三十啦， 系啦，同埋 歼十六啦， 应该唔会揾歼十一噶啦。歼十六唔会出动嘅，暂时， okay, 暂时唔会住嘅，即系仲需要训练嘅，我觉得。跟住咧就派架图一五四，大家知图一五四咧嗰架嘢咧，其实系攞嚟收嘢噶嘛，系收料噶嘛。咁咧就飞咗过咩咧？就飞咗宫古海峡，就入咗西太平洋再翻嚟。咁但系 suppose 经过日本啲嘢咧，又系咁啊。咁所以咧，大家明咧，就依家解放军咧，其实咧挑衅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咧就做分析嘅。有啲人咧就话，其实佢依家咧飞越咗呢个台海中线咧。大陆嗰边讲噶，就话呢个系一个常态嚟噶啦，你哋慢慢习惯下啦。 哦， 即系我哋依家咧系咩咧？就系我哋成日会环岛游啦，成日会过海峡中线。咁当然啦，佢哋咧，如果你喺大陆啲新闻就话，其实呢条线系假嘅。 系 呢条线咧，我哋中方系从来冇认同过嘅。咁咧，而家你讲有条咁嘅线咧，系美国佬啦，同埋台湾佬，你哋自己 JF 嘅啫 ，FF 嘅啫，你哋自己要 J。我哋系冇 J 过嘅，所以咧，我哋跨过呢条线咧，其实系冇嘢嘅，同埋你哋习惯，我哋会成日都咁飞噶啦。咁、哦、咧，另外咧，有啲军事家啦，即系头先我哋讲宋兆文一啲嘅睇法啦，就佢觉得系即系战机你咁样飞入嚟啦，就 是、 挑衅啦吓。好啦，咁咧，另外咧有嚟有一个咧专家叫奇洛尔啊，咁呢个人咧就大家值得提嘅，呢、這个人咧就研究大陆军事都研究得好多嘅，佢就话咩咧，就系、是、今次嘅战术咧就叫做以空制海。以空制海意思即系话咧，佢系谂住咧用呢啲歼十一咧嚟吓美国。其实今次咧就唔吓台湾嘅，系佢话政治意味系吓美国军舰，因为美国军舰系咪啱啱上个礼拜先揾咗两架又嚟嘛？其实如果你计翻咧，已经嚟咗五六次啦。 哦， 喺台湾海峡好似都有五六次啦，印象系嘛？ 系 好多次啦，四五次啦，起码都咁咧。其实就攞歼十一嚟同你讲，你嚟几多军舰，我就攞歼十一嚟炸你。 哦、 我哋歼十一 B 嗱，我成日都唔好意思啊，我成日都讲歼十一，其实系歼十一 B。 O K， 因为歼十一同歼十一 B 咧系争半代嘅。 O K， 系啦，咁所以咧就严格嚟讲咧，头先阿 Alex 讲咧就 系、 是，苏廿七啦，歼十一啦，咁啊四代机啦，咁依家就呢个就其实好难讲啊，即系你又唔可以话佢四代半嘅，歼十一 B 都系四代机嚟嘅啫。 系四代机好少少啦。 系啦，你当嗰个系3.75代啦。 O K， 咁呢个四代啦。 系， 咁所以歼十一 B 系劲啲嘅。 咁咧，接受一 B 咧，佢就谂住咧系有对海能力， 系 可以对陆能力， 即系有呢个蓝，即系有个呢个 反蓝， 反蓝同埋 即系陆攻击， 即系好似 F 14 B 啊嘛，开始有呢个红外线同埋镭射呢个甲仓 咁样，咁变咗咧就佢个攻击力系强好多嘅，唔系净系空战嘅。嗱，咁依家咧讲俾美国佬听，如果你再喺度亚兹亚佐啦，你再过嚟搞搞震咧，我就炸鬼你。咁所以咧，大家明咧，签署一 B 呢部嘢咧，就系双引擎多用途嘅速应战机啦。 苏廿七啦， 其实就系苏廿七啦，同埋佢有少少苏三十嘅性能。 系，因为有而家对地同埋对海就应该苏三十噶啦。 系啦，会有少少苏三十，但系当然啦，大家谂就系、是、如果正路出咧，出苏三十就更好啦。 系， 系咪？咁但系当然咧，你话点解会用签署一咧？因为歼十一咧好处就是台湾海峡咧够窄， 是、啊、是 你出歼十一就够啦，苏三十都冇晒啦，因为苏三十啲老爷机咧，你俾佢唔好咁挨得咁紧要咧，就 苏三十老爷机， 苏三十都用咗好耐噶啦， 系咩？ 系啊，但系仲系正值壮年，但系问题咧。Okay.你唔好用得佢咁尽啊！ 我觉得都系拆佬屎沙煲嘅啫。 系啦，呢剂咧就要 Alex 讲啦，拆佬屎沙煲系咪？ 拆佬屎沙煲就系唔好买个咁贵嘅沙煲啊！ 系，唔系？但系佢试咧就要试台湾反应， 系 即系嗱，依家呢条海峡中线啊嘛， 系 我就当然冇问噶啦，我啊穿过俾你睇， 系 咪？但系其实心里面惊嘅， 系 因为如果我成日都穿咧。你台湾佢当唔放台湾在眼内，咁你都要打狗睇主人。 即系而家，即系而家就唔使环岛游啦。 系， 我就而家揾呢个， 系 揾呢个歼十一咧，就去踩界， 系 就可以即系做到个示威嘅效果啊。 同埋最紧要就系我睇下嗱，我依家过咗啦，你点啊？如果我过得多，你系咪个会麻痹咗嘛？ 或者派少啲军舰嚟咯， 所以就温水煮蛙感觉咯。 系啊， 咁但系当然啦，你话美国嗰边嘅舰队太平洋舰队司令啊，嗰边咧即系佢廿九号，即系早少少啦。其实嗰阵时就讲过嘅，就话咧呢个自由航行啊。是一个正常同埋定期嘅合理航行啊，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咧过台湾海峡咧，其实系冇问题嘅。咁所以咧，奇洛尔就话，其实咧大陆就摆明就系你廿九号讲啊嘛，我三十一号就飞过嚟俾你睇，即系摆明就系咧隔咗一日倾好晒啲战术啦，跟住就三十一号就喐你 踩场，即刻踩 就喐你啦，咁样咯。咁所以就同佢讲嗱，首先第一你话正常啊嘛，定期啊嘛，我歼十一都会正常啦，定期飞呢个海峡中线嘅、哦、意思即系咩咧嗱？头先 Alex 讲得好，条中线点画噶？ 系美国佬画噶嘛？第七舰队画噶嘛？ 我依家飞越嗰条线咧，主要就唔系飞嗰条线， 系 就嗰条线系等于你第七舰队嘛？ 系 我依家就飞过，即系话你如果下次第七舰队过嚟咧，我就系你头顶。喺头顶意思即系咩啊？炸鬼嚟嘅。 哦， 你例如咗冇命啊？ 但系上次呢个南 系 接近呢个南平呢、這个。接近个南太平洋， 系 嗰、那个咩南接近南海嗰个演习，好似 系 人哋演习，跟住你即刻 cut 咗自己嘅演习，即刻走、 哦。因为佢原本做南海演习嘛， 系啊。 跟住美国话我出太我出呢个嘅舰队出嚟， 系啊。 跟住大陆话我提早收咗， 我有演习，你有演习啊嘛，冚你旗咯。 喺国内应该意思就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大陆系一啲海货问题， 系， 所以就提早收嘅。或者系个演习可能比预期理想， 哦、 所以就唔使咁早，冇、 okay. 人知噶啦。究竟个古仔系点样嘛？系咪？但另外咧，成件事咧，当然啦，即系咧，有人有好多唔同嘅睇法。例如话有人话咧，其实台湾系唔使惊佢嘅，因为台湾咧系嗰个第一咧，就如果玩电子战咧，台湾都不是太差。 我觉得全民嗰阵时个 E 三 系 E P 三侦察机系去到南海系可以开到成个南中国 系。 嘅雷达系花晒噶嘛？ 系，但系依家大陆佢都抗电子干扰嘅能力系高咗啲嘅， 高咗啲嘅， 高啲嘅，所以就未必咁惊。但系佢有鹰眼啦 ，OK，E 二 K 咧， 系啊， E 二 K 大家唔好以为 E 二 K 咧系劲过 E 二 D 啊 ，E 二 K 只系台湾版本嚟嘅啫 ，E 二 K 其实都系等于 E 二 C 啊，鹰眼嘅 C 版啊，佢都未去到 D 版咁劲嘅。但系依人已经讲噶啦，呢个 E 二 K 咧预咗随时会俾大陆嘅技术偷咗吓， 系咩？ 即系大家明嘅汉奸咧无处不在嘅，大家记住吓。我讲呢个字可能唔系讲得几好。汉奸，汉就代表边个咧？ 哦， 究竟系蜀汉定系曹魏啊？都唔知边个先系汉啦，系咪？啊，唔好讲啲啦。咁咧，讲翻咧就是、台湾，其实依家最紧要件事咧就系、是，其实你问咧，台湾佢嗰个防空能力强唔强咧？矿嗱，佢有咧爱国者三型， 系 啦。咁咧，爱国者三型咧，佢大概有六百几支， 系 多噶，有九个飞弹连。嗱，九个飞弹连，老实，你知唔知道嗰九个飞弹连摆边咧？呢、这个是高度国防机密，我哋都唔知嘅。 但系好似 Google 揾到， 但系佢会移动噶。 O K， 系啊，你又唔好以为佢死嘅，佢系喐噶。 O、okay. K， 所以其实唔紧要嘅，我俾你知啫嘛。 我过两日走噶啦。所以其实最紧就系咩？就是、你唔好固定， okay. 即系意思你固定唔喐嘅，你走就得噶啦。所以咧冇问题嘅呢、這个，佢九个会不停转嘅。好啦，咁佢有九个飞弹连，另外咧佢有天宫，咁啊天宫三，咁天宫三都唔差嘅。好啦，依家佢哋话咧，我觉得三型咧嗰个发射命中率系大概67%， 系 即系话每三发中嚟发 ，OK 系嘛，即系三分二嘛， 抵喎。 咁其实好劲啊！正常应该系几多？正常应该每两发搏一发嘛， 系啊，五十 嘅 啫， 系啊，所以其实系 OK 噶吓 ，OK 噶。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啊，都有人话。喂，咁如果人哋对面射过嚟，唔会射咁少噶嘛？饱和攻击点算啊？系嘛？咁老实，如果话饱和攻击嘅话咧，台湾咧都仲有其他嘅神盾驱逐舰啦， 系 咪？都仲有一啲嘅成功舰啊嗰啲嘅。 同埋一样嘢， 都挡得下嘅。 饱和攻击你预先会知啦，啲军队调动啊，摆晒喺机场啊，系咪？依家喺个拍晒到入油，即系令神早已经知噶嗰啲。 其实我觉得咧，如果台湾到时要守咧，最紧要守咩咧？嗱，其实总统府都唔需要守噶啦，就是、总统即刻走。 系 总统府台北咪有冇炸咯咁啊点啊？你最紧要守咩咧？个雷达 系 守得就守啦，一个雷达就始终都系及住大陆噶嘛。 系 另外嗰啲飞机咧，有一部分就撤离本土， 系 去咗咩咧？可以去菲律宾， 系 佢哋可以去日本， 系 飞咗就先， 系 一定飞唔到美国咁远啦，系咪先？ 系 除非美国佬好快地由关岛飞啲嘢俾佢空中加油啦，冇咁快噶反应。 我估就应该即刻美国佬编码二就即刻啊射个巡航导弹噶啦。 未必噶， 几个钟头内 未必噶。我觉得美国佬会睇噶，睇下大陆佬打到边先。 O、okay. K， 觉得哇咁快已经立咗啦，定系咦打唔入啊？我嚟咯咁样啦。 Oh. 美国佬都好奸嘅，我哋睇下佢到时点搞啦。所以台湾咧都冇咁老定啊喺呢位，但系咧守得下就得噶啦。其实好啦，但系我讲翻啦，咁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说法啦吓，即系依家咧就啲人都会话究竟喺个层面上点啦？台灣咧有個叫 AIT， 大家唔知知唔知咩啊？就叫做美國在台協會。其實咧咩咧就，如果大家記得以前有個叫做 Jim Carter 嘅美國總統係咪啊？卡特啊， 卡特係。 嗰時咧佢1979年咧簽咗個叫做台灣關係法係嘛？咁一簽咗之後咧，其實意思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嗱，老實喺嗰個年代咧就已經同咧中共做咗 friend 噶啦。所以咧台灣咧係細佬，但係唔可以公開認。 就撤離咗呢個大使館嗰陣時。 係啦，就唔可以再擺大使館啦，唔可以正式建交。 係啊。 但係個關係冇斷。 係。 我哋就擺咗叫做 AIT。係。係啦，咁 AIT 擺耐啫，叫美國在台協會咧，就咩咧？就係一個類似咧未回歸之前嘅新華社咯。 哦。 咁新華社其實唔係一個外交機構嚟噶嘛。 係。 諮詢機構嚟噶嘛。 係。 類似咁嘅嘢咯。好啦，咁咧佢咧入面咧，佢哋嗰個發言人啊。系啦，Mansour 咧，其实咧佢有讲过呢样嘢咧，即系其实佢呢样嘢即系讲超十一飞过嚟啦，飞过中线啦，系破坏咗两岸维持数十年嘅和平。 系 就话北京咧应该停止呢啲嘅胁迫手段啦，同埋应该尽快恢复对话。 系 咁咧就同埋佢讲咧就北京就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啦， 系 即系无助区域稳定啦咁讲。咁咧其实你 suppose 咧呢啲咧好外交人员讲嘅嘢系嘛？ 系 咁啊，即系意思就话其实你呢单嘢咧，你话会唔会激嬲美国咧？系会嘅。 我觉得而家去翻呢个苏联年代啊， 冷战 即系美苏系啊， 去翻冷战 feel 系啦。 但我觉得大家都唔够胆喐噶， 系啊， 冇嗰个年代咁有决心，真系炸你，即系例如我大架飞机上面有核弹，我飞过嚟炸你嗰啲啦，冇呢决心噶啦。 胆小鬼游戏啊！ 大家都系胆小鬼游戏，最开心啊，梗系蔡英文啦。依家其实大家知咧，台湾下年选举， 你送啲文望俾我， 系啊，真系送俾你。但系咧，大陆好似唔 care。跟住有人好多说法噶，如果大家咧稍为熟少少台湾政治嘅朋友咧，知道依家有个叫韩国瑜出嚟嘛， 系 喺澳门，澳门有个人叫做 South Korea Fish 嘛，话叫做南韩鱼啊，乱噏嘅啫，喺韩国就叫南韩。 跟住之后， 你估日本人咩？南韩都一噶嘛。 跟住之后就 系 入咗中联办啊 嘛，有中联办系， 都俾人插到 韩。入中联办咁唔知民主党嗰入咯，咁特别冇特别。 插到韩都唔系噶，台湾俾人插到韩噶啦，都已经。 哦系，因为佢系汉奸啊嘛。 系啊嘛。 但问题系佢要，就算佢系汉奸都，佢攞到钱翻嚟嘛。 我 即系你老公出去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奸人嚟嘅。喂，佢有家用翻，咁你点啊？你忍啊，大佬。 即系阿陈生嚟噶嘛？ 吓、 啊，阿陈生嚟噶。 陈生，咁点算咧？你话。咁所以咧，呢单嘢咧就蔡英文系开心嘅。因为依家大陆摆明俾票你，咁但系个情况就即系系有啲搞笑下。 系 嗱，我哋再睇下后续嘅事情点发展啊嘛。好，呢一节嚟呢度。